你们打慢点。哎呀，那个谁，你别打那么猛。 龙卫， 我靠，你总算来了。蓝西格和轮回，你们两家分这个 boss 啊？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龙卫，把 boss 给他们，材料我已经拿到了。 行。哎，两位老板，你们是过去接仇恨呢，还是让我们直接加入你们的团呢？放心，售后服务不另外收费的。 不劳诸位了，你们几个去把仇恨接过来。 好。 行，老三可以撤了。 知道了。 既然交易成功，那我们就先走了。合作愉快啊。 慢走不送啊。 哎，你们不准备跟我们来一战吗？就这么放我们走啊？ 有这个必要吗？ 网游嘛，就是要快意恩仇。你们吃了这么大亏，都不痛痛快快战一场，这游戏玩的真没劲透。 我们本来就不是在玩游戏。 那倒是啊，不愧是蓝西阁的会长，觉悟很高嘛。哦，对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不要替我出会。 为什么？ 蓝西阁的福利还是比较好的，名气也够大。 迎风布阵，我记住你了。 谢谢了啊。来，快快快快，赶紧走，趁他们没反悔。 您已被强行请出蓝西阁工会。 我靠，这么大个工会，差那么几个位置啊。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7集。 哎，我要的材料都换到了吗？ 你有点下线行不行啊？你那个单子狮子大开口，人家能答应吗？我换成点别的。 这就没下线了？我要不是人手不足，早就直接埋伏爆了他们送货员了。他们肯定不会再给一次材料吧？等交易取消，哎，咱们把 boss 一杀。 人类已经不能阻止你了。 不这么搞，稀有材料怎么弄啊？你那武器想不想升级了？ 但是有了今天这么一出啊，他们以后肯定会防着我们了。再想抢 boss， 恐怕有点够呛。 是啊，哎呀，咱这帮家伙手里面抢野服 boss， 比直接抢了他们工会会长还要麻烦。 抢会长不难，但杀会长又不掉材料。 哎，要是能知道他们杀完 boss 之后的材料在哪个人身上就好了啊，咱可以直接抢人爆材料啊。 下次试试。 可要怎么知道具体是谁呢？ 需要有超级高端的卧底。 哎呀，我们这帮人估计不行了，肯定都上了各工会的黑名单了。 换号就是了，我正好有一批70级的号。 妈的，你说的轻松，老子这批号技能点都在4700上下，你知道不？ 这么高啊？一般的号也就4000出头，你怎么弄的？ 嘿嘿，这可是哥的不传之秘。 你们20人都会了，还不传之秘？ 你想知道吗？让老子想想让你做个什么啊，再考虑要不要告诉你。 老东西，你的死亡之手已经拿回去了。 我靠，你赢了。 快说。 你应该知道啊，在荣耀里，当达到一定操作条件时，某些东西爆出的几率就会达到100%吧。 嗯，你的意思是技能书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法来爆出？ 对了，但不是100%，顶多提升爆出几率。 大哥，你不会是想说什么卡时间啊，固定的杀怪顺序啊，这种玩家都热衷的迷信吗？几率这种东西，谁知道有没有提升啊？ 我这已经有一堆4700上下的角色了，你跟老子说迷信？ 那你说说你怎么弄的？ 啊，这就要从人和荣耀的关系谈起了。 死亡之手。 你妹，你就这一招是吧？ 赶紧说。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待会儿直接发你们当吧。 行。老魏，看来你这些年玩网游还颇有一番成就嘛。 那是当然了，绝对有你们在职业圈里看不到的东西。你呀，也就是这些年网游接触太少，实际上荣耀毕竟是以网游为根基的，很多东西从网游里更能得到启发。各大战队现在的培训模式越来越成熟，但是越来越脱离网游，这不好。 那你就更应该感谢我了，让你有重登这个舞台的机会。 哎呀靠，别废话了，把死亡之手还我，我升日级去。 你确定不会报？ 滚，乌鸦嘴。 你心虚了？ 我靠，以我这么多年的仔细研究，应该没有问题。 你显然没有试过。 都有经验啊， 古董级的经验。 哎，滚！你赶紧还我！ 在仓库呢，等我回去拿。 哎，等等， 前面好像不对啊。 嗯，有埋伏，看情况人好像还不少。 看来突围有难度，你先闪。 必须的。 好友君莫笑已下线。 我靠，说下就下，叶秋你妹啊！你他妈下线也太干脆了吧！ 魏哥，后面有人围上来，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我知道，这帮工会的家伙吃这么大亏，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咱们？ 那我们下线？ 下个屁！走，冲出去，杀一个不亏，杀俩血赚。 好。 哼，孙子们，爷爷来了。 叶兄，你这也下得太果断了吧，都不打一打。 我还没满级啊，老板，这不是必死无疑吗？ 哦，也对。哎， 怎么了？ 哦，就是你们刚才抢的那个野兔 boss 被轮回工会杀了，然后兰西阁的会长在世界频道说，关于今天的事情稍后将会在论坛给大家一个交代。这要交代什么？ 动作挺快啊。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快说来听听。 很简单，之前老魏他们顶着兰西阁的名头去开的 boss， 所以兰西阁想要自证清白，就只有一个办法，和轮回或者加王朝合作，追回 boss， 并交还给他们。 哦，我懂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有资格竞争 boss 的只有轮回和加王朝。但，轮回为什么要跟兰西阁合作呢？他们大可以说是自己抢到 boss 的。兰西阁要是声誉受损，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嗯，不错不错，能想到这一点，你大有进步。 喂， 轮回嘛，这是他们树立好形象的机会，当然并不希望捆着兰西阁一起。但是你忘了，刚才是谁绕了一大圈才联系上我们的吗？ 哦，是那个蓝河，兰西阁的人。 嗯，我在神之领域这边关了好友申请，轮回的会长就算猜到是我，也联系不上我们。而且对轮回来说，如果兰西阁死缠着他们，这场戏也不太好演啊。 哎，帖子出来了，我看看啊。果然跟你说的差不多。这还有人放了加王朝的人打不过轮回，猥琐的捡装备撤走的视频。下面跟帖的都是称赞轮回的。 轮回战队这两年成绩不错，但在网游里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这件事确实是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你是看清了他们双方都是急需这个 boss 才大敲他们竹杠的。 以我们现在的局面，不用这些没下限的手段和这些大工会竞争，那就是与虎谋皮啊。 哎，你不用解释啊，我没有鄙视你的意思，敲得蛮爽的，继续加油。 不过啊，有了老魏这个更没下限的家伙相助，那真是如虎添翼呀。 我看你也不逞多让吧。 不要乱说，我比老魏差远了。 嗯，这种问题上你倒是谦虚的厉害哦。 叶秋你大爷的， QQ 也不回话，有本事你一直装死啊。 不是，你有发消息吗？哦，刚才我看论坛的帖子去了，那个没注意。你怎么样，死了？ 废话，你知道他们埋伏多少人吗？不过老子也没亏，干掉他们不少人，骂了个痛快。 看到我下线，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应该已经很大了，还被你这个没下线的边杀边骂，真是怪可怜的。 哎呀，少他妈废话，你说给我们一批账号卡是真的吧？ 当然了，你把地址发我，我给你寄过去。 行，那一会儿老子再带人复活去跟这些大工会的拼了，反正这些号也不要了，让他们知道知道咱的厉害。 先不说这个了，老魏，我这边有一个大计划，你去找个大工会当当卧底，怎么样？ 我做卧底？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呀？ 你这种不择手段、毫无下限的家伙，做卧底正是人尽其用啊！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岂不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 啊，不不不，你是前辈，我还是不如你老谋深算。 哎，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年龄上我是虚长了你几岁，但论起老奸巨猾、卑鄙无耻，你永远是荣耀中的一颗巨星，即使退役也会深深的影响着后人。哎呀，不像哥，沉寂的太久。你看，连兰西阁那个狗日的会长都不认识老子了。 这蓝宇竟然没把老子巨幅照片挂在荣誉殿堂里，攻击些阿猫阿狗们瞻仰了。 那个这要怪我，那两年因为我的存在，导致你还真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怎么挂在荣誉殿堂啊？但你也不要太妄自菲薄，毕竟作为蓝宇战队的奠基人，你的一腔热血还是为他们铺成了坚实的道路，是后辈新人有力的垫脚石啊。 你他妈有没有文化？好好学习一下成语的用法，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老子什么时候妄自菲薄了？ 既然没有，那你就一定要接下卧底这活儿。相信我，这活儿非你莫属。而且这次我们要搞一个大手笔。 怎么个大手笔法啊？ 你看啊，以你的技术和能力，成为一个带团队的工会核心，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然后你再将你那帮兄弟吸纳进去。我们直接在大公会里建立起一个卧底团，你想想，一个大公会的精英战斗团，还有什么信息是接触不到的？ 我靠，你这家伙真是太无耻了！让我一个人深陷火坑还不够，居然还要我一帮兄弟通通下海当卧底！ 哎，怎么能说是火坑呢？你刚不还舍不得大公会的福利吗？ 哦，这倒也是啊。哎，那就这么定了啊！等个号到手，我就开始行动。进哪公会，你有没有建议啊？ 你觉得进哪家工会的把握比较大？ 切，以哥的实力和能耐，哪个工会进不去啊？哎，你说轮回怎么样？看他们今天这举动，轮回现在野心够大的。 嗯，有心做大的话，你混进去发展机会就多，上位也更容易。轮回不错，准了。 混李奶奶，不要说的好像你批准了一样，这是老子自己的决定。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啊。死亡之手还在我手里。 哎，那你看轮回今年是不是有机会抢到冠军？ 说机会，几大强队都有，但是要说到准备和信念，看起来今年的轮回是相当的强烈。 这么说，你看好轮回？ 确实。 哎，那我是不是压上几手啊？我这现在季后赛冠军开盘下注，我正犹豫压哪队呢。 如果我是庄家，轮回的赔率我一定设置成最低。 这倒是哈，没意思。 那就先这样吧，我去给你记账号卡。哎，对了，把你那弄技能点的文档发我，我这两天研究一下。 行。 原来是这样，这条任务线。 哎，叶兄，你不是说这几天都暂时不上线吗？居然还起这么早啊？ 啊。我在研究老魏给我的资料。 哦，哎，对了，你知道吗？荣耀论坛上几家公会都快吵翻天了。 哦，什么情况？ 前两天，轮回和蓝西格发了帖子之后，关于世界 BOSS 这件事情讨论就一直没有停过。结果今天一大清早，不知道是谁发了个帖，说以 BOSS 为赌注，谁给你们的权利？ 还说什么？ 大致意思就是，野图 BOSS 是属于荣耀每一个玩家的。批评之前约战的那几家公会，凭什么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拿 BOSS 作为赌注了？ 有点意思啊，我看看。 就是这个帖子，这个人写了好几条，说各大俱乐部公会只为战队谋求利益，剥夺了公会玩家游戏娱乐的权利，把大家当奴隶。哎，这是不是你的马甲啊？ 不是。我这两天不都在看老魏给的资料吗？ 哦，也对。现在各大工会都被搞疯了，你看看这下面全是各大工会的声明，解释自己的仓库制度和福利。 手法很专业啊。 啊，你的意思是这是有人故意的？ 你看这帖子。 一展天下。哎。一展的声明里这句，一展天下的工会绝对不会成为俱乐部经营战队的后勤基地，更不会视工会玩家为奴隶。他这么一说，不就是在打其他工会的脸吗？ 嗯。 啊，原来这事儿是一展策划的。哎，你看这两个人，一个夸他们义子当头够霸气，一个谦虚说自己是新成立的草根战队，只是想做到不忘初心，明显在唱双簧嘛。 义展这时候挺厉害的。 嗯，就是啊，他们会长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民币战士，还装什么草根？哼。哎， 你说，他们这样直接和所有俱乐部叫板，会不会太群嘲了？ 他们之前的宣传一贯强势，早就群嘲了。而且，玩家在这样的争执中总会摇摆的。你想，他这一下可以拉到多少人气？ 但和所有俱乐部的关系都搞得这么僵，这终归是不好吧？ 像斩楼兰这样能直接拿钱砸进联盟、成立战队的人，那家世肯定不简单，何必还要跟各大工会百般周旋呢？ 不就是有几个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钱人就是威武霸气啊！这样的手段，换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做不来啊！ 去！你的军墨校准备怎么办？我刚才还去看了一下，那几家工会一家出了10个人，一共80个人，每小时轮班守着你下线的地方。 看来是免不了要打一场了。老板，把你账号卡给我。 好， 待会儿你上军墨校。 啊？我上军墨校？别！我一紧张，万一被杀掉了怎么办？ 放心，你先停在登录界面，我喊你上再上。记住了，上线了什么也别管，先跑出人群，然后咱们换座位。 哦，好，我尽量。 嗯，我先上 QQ 叫上老魏。 我靠，你小子总算上线了！论坛你看了没？这一展天下够霸气的。哎，你军墨校不是加入他们了吗？难不成这家会长就是咱幕后老板？ 没有，我们的老板就是那天被你嘲讽的那个枪炮师。 我靠，那我还有的混了吗？我看我收拾收拾，投奔一展天下吧。 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上线来帮我脱身吧。 哎，我凭什么救你啊？ 死亡之手。 哎，我他妈就日了！这次出来你立刻把死亡之手还我，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要赶紧努力的救出我的号啊！你先到我之前下线的附近等我，小心点儿。 靠，马上来！ 大家盯紧了，只要军墨校上线，立马通知大家。 交给我们吧。 嗯， 辉哥， 辛苦了。 上次那个竹烟侠过来了。 竹烟侠？我靠，你个傻婆娘来干嘛？ 是我。 哦，哎，这还差不多。哎，你那军墨校谁上？ 老板娘先上，待会儿再换座位就是了。先说正事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伏击过来交班的这队人，把守在这里的人引开？ 用得着你说啊？不过兄弟们刚都探清楚了，这些人都是从主城过来的，走的路线都很开阔，咱没地方埋伏， 就是只能硬突这80人了呗。 我看是， 那就突吧。 我本来也是要突的，是你废话这么多。 从6点钟方向突。 怎么从6点钟方向啊？从12点方向突啊？杀出点缺口，你那军墨校就赶紧上，往沼泽里边跑。只要拉出点距离，你那能耐还甩不掉这些人。 老兄，我这号没满级啊，用不了驱虫烟，得往大道上跑，这希望更大。 哦，我忘了。哎，那我冲了啊！ 别急，我先去骚扰一下。 赶紧的。 嘿， 什么人？ 怎么回事？ 我靠！偷袭！ 偷袭啊！准备，1、2、3，动手！ 来，杀！干掉他们！ 他们过来了，是来救军墨校的，大家守好位置，不要乱！ 轰！哎，你还打？军墨校赶紧上线啊！ 放心，再上！ 轰！ 是军墨校！ 什么？ 他什么时候上线的？ 军墨校在那边，快追！ 我靠！都他妈去追军墨校，当老子是空气呀、啊！兄弟们，拦住了！ 杀！ 冲呀！ 快救我！ 不要慌，一五七队留下，其他人去追军墨校。 轰！ 军墨校跑了，快拦住他呀！ 爷爷，我在这儿，一个都别想跑。 老东西，我先走了啊！ 哎，滚吧！老子要大杀四方，兄弟们一起上，干掉这群小兔崽子！ 叶翔，你知道吗？我刚才一上线，正好站在了卫星射线的光柱里，全靠着上线保护才活下来的，真是吓死我了！哎，这也太悬了吧，差一步就死掉了。 不会是，那卫星射线是我放 的。啊？哦，你是专门放在那儿掩护我上线的？ 对啊。 你那天不是说下就下的吗？你居然把那坐标记得这么清楚， 很难吗？ 好吧，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回去就会抻他们吗？ 你刚没看老魏上的不是他那迎风布阵吗？他那批号反正是不要了，这会儿应该正不要命的追杀那群工会的人呢，不用管他。 哼，你之前还说展楼兰他们不怕站到各大工会的对立面，我看你也从来没怕过嘛。啊，这么多家工会，没见你有和哪家去搞好关系啊？ 我那是没办法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能这样，高风险才有高回报，不然怎么可能短时间就扯出一支生猛的队伍来了？通过选拔赛不过是我们的起点，我们要在联盟中也掀得起风浪。 那接下来我们去刷副本。 放心，我都计划好了，先下线。 哎， 升级的事儿慢慢来，不着急。我要先混进一个工会当 MT。 你也要去当卧底？ 差不多吧。这马老板给的这批账号还真是空号啊，几乎都是任务给的绿装。 你这个 ID 无敌最俊朗，去当卧底也未免太不低调了吧。 这凑合用吧。 你准备混进哪家工会啊？啊， 霸气雄图。 我为霸气雄图感到深深的不安。那你怎么申请了这个灭天工会啊？不是霸气雄图吗？ 这每家大工会啊，都有表面上看起来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大工会核心玩家负责组建的工会，可以挖掘一些不想加入大工会的新人，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假装中立带点节奏。 这样啊？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让你进？ 我是 MT 呀。 就这样？ 对啊， PVE 的团队都是以 MT 为中心的，玩网游嘛，大都喜欢输出，痛快的打出高伤害。MT 又辛苦，难度又高，所以没多少人爱玩。申请加入这种小工会啊，我是 MT 四个字够了。哎，你看，通过了。 哎，来新人了。 会长好。 MT 啊，思维多少？ 体力750，力量520，智力414，精神405。 就这属性 ，MT。 这好久没玩了，装备比较差。 那你技术怎么样？ 你看我的名字， 无敌最俊朗。那个新路啊，你不是正要开团吗？带着新人兄弟去刷点装备去。 行，我们正要去刷古龙深渊，会打吗？ 有点忘了。哎，我先去看一下攻略，马上来。 那你好了就来勘测司城吧。 好嘞。 哎，无敌最近了啊，这边。 哎，怎么还有一个骑士啊？那装备出了可不好分啊。 不是大哥，你看清楚我装备了没有？我对这里还会有需求吗？ 哦，对，翠豆是我叫来帮忙的，他是咱们工会的首席 MT。 MT 不是有我吗？要帮忙你多找点强力输出来多好啊。 还不是因为你刚才说要看攻略 ，MT 那是看一看攻略就能会的吗？ 什么？ 哎呦，你小子很能耐嘛！既然不需要，那我就走了啊。这小本我还真没兴趣想。 那你走了，我们不是差个人了？ 怎么，怕了？ 你不可能只有 MT 装啊，换一个输出装打输出不就行了吗？ 你，我当输出，你能拉得住吗你？ 可以试试。 好。你说的啊，团灭了，大家可不要怪我啊！ 哎，你怎么回事啊？翠豆又不会抢你的装备，你就在一边划划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哎，行了行了，别闹了，翠豆，你还是 MT， 走吧，大家进本了。 好好。 这某些人还真是个玩 MT 的人才啊，这都到 BOSS 面前了，输出仅在治疗之上。 哼，没有啊，我在认真的划水啊。 你凭什么划水啊？ 哪来的大爷呀？ 靠，当我们打手啊？ 你不会真以为划划水就能让我们局面吃紧吧？求着你打了，你真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哎，翠豆，别说了， 真要想脱离全队的话，随便乱跑，多开点怪就是了。是我，刚才指挥的时候一直没有安排任务给他，我相信他没有这种心思的。 哼，好好好，我不说了。但是请你麻烦他不要再划水了，想要装备，总得拿出相应的本事来呀。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进本前说让你划水，也就是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队里其他人的装备也不是特别好，马上暴走了，别划水了。 好嘞，我认真的。 大家都准备好了啊，我开怪了。无敌最俊朗，干什么？ 叔叔啊， 叔叔得等 MT 先开怪，不懂吗？ 仇恨不是在你身上吗？ 你 无敌最俊朗，你先等等再输出吧，等仇恨拉稳。 不要，想从我这里把仇恨抢走，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儿。 是啊，我会控制好的，不会抢了他仇恨的。 你倒是来抢试试啊。 那现在其他人可以开打了吗？你的仇恨要多久才能稳啊？ 我这儿被你搅和了，来，大家上。 好。 过了。 boss 出了什么？ 哎，护龙斧啊，是我用的输出武器啊，谢谢大家了。 这某些人输出就打了这么点儿，还没人家倒数第二名的三分之一高，好意思拿装备吗？ 你看，就你划水，现在出了第一件装备就是你用的，那你让我怎么好意思分给你啊？ 不要紧啊，我是 MT 啊，要这输出装干啥呀？临时用用，出了副本就还你。 你， 崔豆有需求，那就让给他嘛 ，MT 优先。 靠，我都毕业了，我要这干嘛？ 你不要啊？那还有谁要？ 咱们队里啊，就你们俩能用。那既然翠豆用不上，这件装备啊，就先分给无敌最俊朗了啊。 既然团长都这么说了，那就给他呗。 谢谢团长。 嗯，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 boss 啊，大家都输出快点，咱们争取早点打完，待会儿还能再刷一次。 好。 听见了吧？输出快点儿，我可等着看你这位无敌最俊朗究竟能打出多少无敌的伤害来呢？ 好啊。 烧 最大的狂欢。只万人歌颂，是最致命的出场的刀锋，最酣畅的不屑的进攻，最无解的王者的从容， 下个盛世有场比赛。